嗯，有冇其他 其他作品？ 其他作品咁同盟算唔算？ 系同盟都啱 做 完 咗。二咁算唔算？ 系就嚟做啊呢、這个。 喂，咁有冇其他戏或者嗰啲冇啊？ 冇啦， 冇啊， 动画都冇啦，系嘛？ 动画冇啊。 系即系骑士魔法嗰啲啊，纯粹提起嘅啫，系嘛？即系进展奇快啊嘛，睇嚟今季可以完到啊。 啊，我唔知点解会系，我睇嗰阵时候我觉得似嗰啲总集篇系咁飞，系咁飞咯。 哦，咁总集篇就断晒嘅，佢又唔系，佢冇。 系，咁但系佢有个旁述系咁噏，跟住啲剧情系咁去啊嘛。即系佢就每次有重要嗰样嘢，就是、做一场戏俾你睇，跟住又飞咗第二个剧情啦。 即系咁加速。 咪但系佢唔系甩嘅。 哦，冇啦，咁佢唔会话我条友出完两个字，跟住以后见唔到佢就唔会嘅。 唔会嘅，唔好似 Origin 咁嘅。 系，不过佢飞得好快啊嘛，我睇到其实都系。即上个礼拜一集咪对面嗰个有个四眼佬，原来又系整好多奇特嗰啲嘢，咁佢就整咗只飞龙战舰咁咯。 嗯，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就打，即系你当 M A 打机动战士啦， 系 啊，系啊。 咁其实佢呢套佢都系睇送佢，因为佢机种多咧，又可以出一大堆即系玩具啦，主要系咁嘅。咁但系就算有诚意噶啦，那个制作我觉得系啦，都同埋系。真正以班機械人做主題嘅，係唔係培訓嘅，係咁啦。咁啊，睇下睇啊，喺呢個未完曬啊，唔講多個，完曬再 review 再係到時先講。 嗯， 啊、好啦，咁啊，同盟就完咗啦，嚇、啊，咁啊好失望啊，係啦，即係初初就以為喂成寨班底就有咁上下啦，係啦，就係冇咗五運龍同阿邊個咧？阿元秋啫，係嘛？哇，已經可以。烂到可以啊！呢出嘢系啊， 唔系佢临完之前，其实啲人都话 O K 好睇嘅， 有冇搞错啊？ 即系佢觉得系即系又玩埋一啲垂时空手嗰啲咁嘅嘢，佢嗰阵时啲人都 O K 嘅。 好老实讲啦，佢呢套嘢其实做咗出嚟系唔及阿陈展鹏之前咧，即系讲我哋系成班友去偷嘢啊。 哦，你话又系陈山聪护队 啊？系啊系啊，一样嘅，系都系咁组合嗰套叫咩？ 醒起。 嗰套 玩魔术 嗰套啦，系玩魔术啊！我觉得嗰套好啲咯，讲真吓，即系嗰套又系烂尾嘅，但系佢烂尾之前都 OK， 即系总之结局好睇嘅，但系前面系写得 OK 嘅，系都 believable 啲啊，相对系嘛，系即系都系一班即系骗，即系叫嗰啲咩老千咁啫，系咯，咁又有少少赌片嘅嗰啲嘢玩下咁样 OK 嘅。咁但系呢套咧，哇，完全系你话城寨啊嘛。咁但系咧，其实今次系玩枪战为主嘅。 嗯， 系 啊， 而家冇咗咩啦。 系啊，咁呢度咁啊，韩永嘅，我即今日就赶时间咧，佢其实佢都系啲意见讲过嘅。咁佢话，喂，佢话啲枪战佢直情系玩翻啲真系乌低身咁射，即系佢好似好想玩翻个真实嘅感觉咁。喂，但系咁系唔型噶嘛？ 嗯， 系咯。嗱，唔系嗱，你系可以玩真实，但你个古仔又唔系真实噶。 系咯， 个古仔好夸噶。 先真实啫。 咁即系其实佢又其实都系几摆 pose 噶。咁你几摆 pose， 咁你就开枪都摆 pose 算数噶啦，型咪得咯。佢又唔系，佢又好似好想整翻啲好军事咁样。咁但系做唔做到咧？ 嗯，流啲啊。 唔系啊，佢唔系流啊，佢系撞啊。 唔知我嗰个系好即系啲姿势有少少戆居咁，我觉得其实 唔系，因为佢系用翻一个真系打 war game 嗰啲咁嘅方式啊嘛， 系，但系佢有啲动作又好夸，好似就 冇错啦。咁你呢、這个你符唔符合一个平时又打到懒型，好似武功好高 一字马咁样，唔知做咩喎？ 系啊系啊，咁你呢两样嘢系唔 match 噶嘛？ 吓， 即系如果你。打到咁，你就打都系根夫啊嘛，就唔会系呢一种啊嘛， 嗯， 系咩？你打晒根夫咪得咯，你咪哇，好似 Kingsman 咁都得噶， 系， 咁你唔系喎，你反而佢一枪战就反而系用翻一啲好真实嗰种枪战，咁咪撞咯， 嗯， 其中问题你即系唔及啊，就冇 chemistry 啊， 嗯， 系， 你有 chemistry 系要。撞啱就有 chemistry 噶嘛，你即係好似蒙面超人標咁啊，你要 perfect match 都要撞啱㗎，你唔係求其揾兩樣嘢擠埋就 match 噶嘛，大佬啊， 嗯， 你唔 match 多嘛，如果你眯埋咁樣兩嘢撈埋就唔 match 多啦，係咪？你要諗下有啲乜嘢係同乜嘢係 match 到先啦，咁啊，你煮嘢都係啦，個味道係咪？你點樣呢樣嘢就會帶出嚟一種味道？你咪亂咁將啲嘢亂咁撈嘅喎， 係正常， 係咯。哇！如果係咁，咁咪好易。咁你其實、嗯、其實都唔難嘅，不過你有冇諗啫嘛？咁其實呢兩嘢咧係唔夾嘅，佢冇諗過呢樣嘢咯。 嗯， 系啊，你唔好一时又懒型，一时又真实，真实同懒型系两种完全唔同嘅 approach 嘅。 嗯， 系。咁变咗你搞唔到啦 ，OK？ 咁同埋你城寨当时其实系有个好似粤语片咁嘅构造喺度噶嘛，同埋你会带到啲人嗰种情怀出嚟啦，第一啦，咁同埋你会觉得哇，有个恶势力，咁啲人要团结约。即係 一幫人咁樣，自己人咁樣， 咁你係幾熱血嘅喎？嗰件事係咯。咁但你今次都唔係嘅，你根本係一個幫會家族啊， 係一家人咯，係。 佢哋都唔係好人嚟㗎。係。 係 咯。佢哋係好人咩？佢哋都唔係好人嚟㗎喎。 得你鬥我鬥你嗰啲 啦，係咪先？係啦。咁跟住佢嗰啲局又唔係咁啊，前面嗰啲都好啲嘅。咁但係哇，越做越唔得嘅。 嗯。 同埋咧，佢最唔好咧就係頭先講啦，你呢頭報咗個局。嗰头自己穿翻俾观众听，系 仲 喺度 未有剧力谷到出嚟，先 未 系啦，旺大啦， 已经自爆啦，自己爆自己啦，自己穿自己桥啦。喂，你最少啊，系去到个敌人啊知嗰阵，你先讲啊，咪即意思就呃到最后，咁要讲个真相出嚟啦，你先讲啊。敌人又未知，人人都未知，咁你点解你咁急要话俾观众听？其实我冇，我唔系真系怼冧咗边个啊！其实大家夹埋做场戏，喂，你唔使咁样嘅， 嗯， 吓、啊，好啦，咁跟住最尾又临最后先无端端又玩阿陈子文黑化，喂，完全都唔合理嘅， 唔就特登扭桥系去到最尾咁样整一整我， 唔系你扭桥唔奇啊，咁你都要合理噶嘛。 是冇可能发生，咁人哋一知道你一定系流嘅。 冇可能发生，唔系讲佢黑化呢样嘢冇可能发生，系你点样呃到人啊？ 嗯， 你反而咧就阿、是、郭峰嗰啲，咁一路同佢斗，咁到最尾佢良心发现，觉得就系要同一阵线先得嘛。嗱，咁呢个合理喎，因为佢一路都同佢斗啊嘛。 嗯， 但系陈展鹏唔系啊，系咯。咁如果你要 twist， 点解你唔话佢嗰家人好似互相好似反晒台，你晒我晒路，唔系嗰度系夹埋咧？你不如話嗰度其實係做戲會唔會似啲咧？即其實最低佢成家都冇死嘅，根本全部都 係割咗啲，睇下點樣鋪咁。我呢啲 本身任你寫嘅啫，你點樣咁寫啊？即係好差咯。 唔係佢特登玩我，係 特登玩係。咁 佢要你揀嘅，要係咁佢整啲人名屌俾你喺度整啊嘛。 喺度估係 啊， 估咩啫？ 係啊，估完又冇嗰種嘅。咁做咩咧？ 唔系啊，佢最搞笑咁你咁你其实你估啊估下边个幕后 boss 啫？你估咩话边个系咩 wingman 啫？咁如果你咁讲，个 wingman 咪就系阿江美仪咯？咁你陈子文只不过系代替咗佢做啫。 唔系，但系佢拣我人嗰时，阿江美仪已经黄咗，跟住喺我班人度拣啊嘛，要再系啊。 唔系，咁但系佢咁讲就系、是、话你原先。有另一個 Ringman 就話啫，咁如果佢係後來成為 Ringman， 你唔可以咁講㗎喎。 唔係，係我剛未出囉個角色，跟住佢就咩 咁你會唔會做緊蒙面商人 Black？ 你叫你估到底邊個係呢個創嗰咩創世王咩啊？即係佢嗰個黑妖幫嗰個首領，咪叫創世王？ 唔世紀王 啊！世紀王係 係 咯，叫你估邊個世紀王？嚇點樣估？ 未出我覺得 唔係咁原本嗰個喺度啊， 係 嚇你叫我估未來啊，都幾好笑嘅喎、啊。咁即係有我問你，到底問你美國總統係邊個？唔係喎，講下一屆喎、啊。我 講完親之後，下一屆邊個做美國總統？ 你估啊？ 唔知，跟佢俾啲人名你喺度揀啊嘛。 唔係，但係啲人名係 Donald Trump 啊、希拉里喎、啊，係翻呢啲人喎、啊，咁做咩咧？咪真無厘頭啊！你估係估原先啊嘛，你唔係估第時啊嘛，大佬啊， 係唔知佢但係佢就係噏話咩？仲有一個咁講啫嘛，佢 咁佢咪出口術咯？ 係啊！ 如果你咁講，就即係話其實佢幕後仲有啊嘛，咁幕後邊係 Raymond 啊 ，Raymond 幕後咪就係佢後屘話嘅四大家 四大家族啊，係啊。 咁陳展鵬其實實質佢係代替咗江美儀做咗新嘅 Ringman， 咁點樣可以話佢係即係佢我完全覺得咁樣係兩樣嘢囉。 你未做 佢都係想呃你，係其實佢幕後仲有另一個大佬㗎嘛。 係。 咁跟住嗰黑影仲要係阿林子善嚟㗎嘛，咁你做乜嘢啫？ 係囉。 嗱，同埋咧，林子善咧呢一集咧，佢都系俾位佢上噶啦，即系等佢做一个其实有头脑嘅人，唔系平时做无厘头友，咪系 O K 嘅，初初亦都铺得 O K 嘅，但系做咗后尾咧，其实我觉得佢咪又系戆居嘅， 唔系喺个剧情令到佢变戆居啦，你觉得 系？系啊， 系咯， 我宁愿你最尾同我讲真系佢系幕后大佬都仲好啲啊， 系 啊，都仲好啲， 嗯。 咁而家咁到底有冇令到佢呢個角色係你會覺得好嘅角色呢？咁佢咪又係最尾咪又係同韓馬利攬住死咁樣冇意思嘅。 係。 係囉，佢只不過都係一個好流嘅反骨仔。咁樣唔同嘅話佢係其實一路個 final boss 喎。 嗯，教員。 差好遠㗎嘛，係咪先？ 係。 係咪 個定位差好遠咗咁樣。 咪囉，咁佢最尾咪又係契弟。 嗯， 咁又话佢自己咩 IQ 好高咁样，又系基连嚟嘅原来。 嗰个点劲点劲啊？ 嗰个点劲啊？原来嗰时候 IQ test 搞错咗啊！唉，算数啦，即系唔系啊，真系唔得咧，真系唔得。咪同埋后屘啊，爆起剩都变咗林时时嘅。 嗯， 系咯。 唔知道都系咁啦。 即 系 一做好人就冇咗能力嘅咁。 系啊，系一做人即系淋晒咁。 唔系，咁我哋唔系想睇到咁啊嘛，你系想睇到佢做咗好人，咁佢都依然有翻嗰个智慧噶嘛，大佬啊， 嗯， 你唔好做咩而家打机咩，一说得过当啊，变废柴， 咩啊？人哋话咩？我啲叫咩？叫咩？赢不过三，零水不过三啊！佢出咗三集之后变废噶嘛啲人， 我唔关事唔关事，如果佢冇过当都唔会废嘅， 系。 一过档就快㗎啦，咁陈展鹏一刻快就劲㗎啦，啲咩事啊大佬。 唔知得啲咁㗎。 傻仔就变劲人係咪一刻快就咁。 我唔系机战啊嘛。 机战囉係。 未说得过嚟之前咪几晚 HP 囉好劲好大。 好人说得过去都会劲咗㗎喎。 係呀都系呀。 都系呀係囉。 係呀一变咗自己有得几千咁两炮死咁 㗎。真唔得真唔得。讲真真唔得。即係原来呢个城寨嘅所謂班底，原來都係城寨嗰次做得好啫，因為佢即係賣翻功夫啊，即係可能我哋好耐冇睇過嘅嘢啊，咁同埋就因為嗰啲功夫佢哋有真係自己都係練過，同埋係真係有呢種拳法去練過咧，即係你覺得好即係 實在啲啊， 在啲冇錯啦。咁當然你實質亦都真係有伍允龍啊、袁秋定喺裏邊啦，當時係啦， 嗯， 係。咁但係呢套戲咪就算有都冇用，今次係槍戰片。 系，佢仲要 你仲要一半仔高，咪 好开嘅， 佢一半仔高都开枪噶嘛？你觉得有乜嘢可以 好虚啊？变咗 可以表现啫，系啊系啊。嗱，咁之前嗰个所谓巡礼话头，完全系专登拍嘅，冇话喺个 lift 度打啦，亦都冇话姚子玲化出到好靓咁落车，跟住一大肥掹支枪仔啫，冇嘅，完全冇。 嗯， 姚子玲呢个角色同佢原本嗰个巡礼争好远，巡礼嗰个角色，你觉得佢系一个冷艳嘅？好似一个唔知女特工咁噶嘛，佢呢度系一个 PR 妹嚟嘅， 嗯， 吓，虽然佢都系去打得，但系佢打就会着嗰啲特工衫嘅，即系着嗰啲即系特种部队衫嘅， 系，即系唔系风不二子嗰啲， 系啦，就冇错啦，佢原本嗰个造型嘅风不二子啊，冇完全冇呢啲嘢， 嗯， 咁我宁愿佢真系拍翻嗰只咯，即系真系即系着到好靓啊，咁去打晒筋夫嗰只咯。嗰隻係反而玩到佢城寨啲嘢啊， 嗯， 即其實現代城寨啫，咁現代就唔係淨係打功夫啦，揸埋槍，係揸住槍嚟打功夫啊嘛，係，係啊，唔係嘅，咁你玩特種部隊咁樣，咁你但係你拍唔拍到嗰種真係槍戰片嗰啲好睇先又唔得啊， 嗯， 咁咪唔好睇咯， 佢撈咗佢啲動作啊嘛，佢啲動作咁誇。 系啊，但系佢系啊，佢打拳脚嗰啲又好夸噶，咁做咩啫？唔急嘅， 踩大场咁样，跟住但系平时开枪又唔系咁。 系啊系啊，你平时都踩场，点解开枪就唔踩场？点解唔系打到奇洛里维斯嘅咩？ 系装逼咁啊？ 唔系 Matrix 咁。 唉，我 expect 你系咁，点解冇咧？ 系避子弹咁嗰啲啊？ 咁系啦， 要咁夸先啦。 我觉得要咯， 系 系啊，唔系即系如果你用咁样 approach 咧 ，OK 嘅。咁一系你咪玩真实咯，但系你就要全部系真实咯。 咁啊变咗打嗰时又唔系功夫，系嗰啲搏击嗰啲咯。 系啊，可以嘅，点解唔可以咧？点解唔可以？ 系要趁翻咯，我觉得系咯。 系夸张到咁噶，咁佢嗰啲都系搏击嚟噶。 嗯， 系啊，佢都未去到挥打。 嗯 冇啊，冇出波噶， 系 系咯，即系佢都起码系一啲现实有嘅拳法咧，不过佢夸张咗佢嗰个力度啫嘛， 嗯， 冇飞天啦，冇出波，冇火点啦，冇怪嘢噶，咁唔知啊，总之捞得唔好睇啦，系咯，即系失败咁咯呢次吓，啊咁你反而咧，你嚟紧嗰套《使徒行者二》咧，虽然话一睇个班底好惊、啊，又洪永城又 最惊嗰啲啊， 翠儿 B B 咁样系咯，咁样嘅，咁好似仲有堂妹添喎，我见到啊。 咁样， 但我睇咗佢个特辑啊嘛，有，唔系主角嚟嘅堂妹，出下嘅啫。 嗯， 但系佢又着晒女仆装又成嘅，真系犀利。 嗯， 咪咁佢哋系卧底嚟噶嘛？不过点解要卧落去间女仆装我都唔知啊。 系， 嗯，即系啲搵啲位玩嘢嘅啫，我觉得嗰啲啊。 系。等等有啲话题啫，如果啲咁嘅情 况，冇啊冇，我都唔见人有谈论过。 咁嘅， 到做嗰阵时候，我一日先会讲啊。 吓，你觉得堂妹着呢个女仆装会有谈论话题？ 咪会讲一日咯。 唔会，我觉得连讲都唔会讲。 讲都唔 讲。我觉得冇啊，你唔信睇住。 系。 即系。 应该冇多。 即系又冇啲咩哇咁肥啊咁样咁嗰啲。 唔系冇 sell 佢噶，因为呢套嘢。 O K。 系。 即系佢好似咧，每一个角色都会出嚟，即系有段嘢做宣传，冇揾佢。 嗯。 因为佢真系配角嚟嘅啫，唔系佢唔系佢成班嗰啲卧底其中一个嚟嘅、 哦。 哦，即系都系佢客串咁就咁样出。 即 系 佢真系喺个女仆 但 系 你睇佢啲片段系见到有堂妹，但系好怪嘅你感觉，点解佢系女仆装啊？即系玩呢啲啊？因为呢啲唔系咁现实啊。 系。 我唔系话现实冇女仆，即系意思你玩咩卧底玩到去女仆咖啡啊？咁使唔使去电玩节咁啊？就系咁着 cosplay 啊！ 我都要啊，系嘛？ 都要啊！ 系啊， 即系查到去嗰啲咩话，3500万使咗落去啊！电玩啊，音乐节啊，背后有咩幕后阴谋系嘛？ 吓， 跟住有啲乜二房舞台有春丽啊？ 我惊系不知所谓啊，大佬。如果咁咪真系大镬啊，大佬系咯， 嗯。 系嘛？边个系不知火舞啫？边个系春泥咧？ 吓、啊？ 真系哇！不知所谓喎、啊，真系。 系唔知啊？你睇下无线导师咗去点玩啊？遇到呢啲 系嘛？唔系我惊系江美仪啊！ 咁咩 啊？春泥啊呢个版？ 春泥个老母啊！ 系啊， 系啊，出笔就自己谂啦、啊。 系 即刻谂起啊，边个啊？阮盈丹啊，大佬 系 系咯，咪都几似啊，其实。 嗯、 即系我话，如果江美仪做呢个角色啊， 系啊， 会几次啊？咪上次有江美仪啊？你唔记得《使徒行者》？ 嗯， 有嘅。咪佢直情系阿苗嘅条女嚟噶嘛？后屘变咗，但系呢度又唔系噶。 哦，咁佢用翻啲人转晒啲位啊？ 嗱，我就觉得佢呢个平行世界嚟嘅，但系好奇怪，我睇个 wiki 佢讲话系续住落去噶，我点会啊？都唔夹嘅啲嘢， 冇可能续住落啊！ 冇可能啦，阿苗条伟正。坐完監㗎喇邊嘢仲有得做返差人啊。 係啦呢度吊返轉頭再嚟過冇啊。 唔係囉你真係平行時空嚟㗎我覺得呢個係。唔係佢個角色名係叫返嘅但係我覺得係平行世界嚟㗎。係 啊即係再嚟一次咁樣啊其實。 係啊。唔係但係我睇過畫頭幾認真㗎喎。 嗯。 係囉唔係 hea 㗎喎。咁實質係點唔知呀咁諗下一睇啦。咁佢哋話啲角色其實係跟返佢哋本人個性格去塑造嘅。 係因為啲演技有限咪咁做 可能係咁反而呢可能你係咪阿翠如 BB 其實做返自己嘅。 嗯。 即係可能都係好一個好男仔頭嘅女咁可能佢做返自己佢唔係扮嘅咪可能反而覺得自然啲囉。 冇咁作狀囉。平時有啲作狀嘅就係啦全部。 可能係咁啦。咁就咁睇又覺得又唔好差喎睇佢個預告片做囉。好似都 OK 喎咁睇下囉係囉睇下囉。雖然其實個班底唔同人拍嘅今次即係意思個幕後啊。唔同嘅，咁啊睇下咯，系啊，系咯，咁啦，咁啊唔知好唔好睇啦，系啦，咁啊礼拜一啊，即系听日啊睇下啦，就咁啫，唔系我冇放弃过呢个电视剧嘅，好多人都话呢啲嘢使乜睇，我唔系好同意呢样嘢，即系我都希望系会有 即仲会有啲 O K 嘅制作嘅，系咯， 嗯， 啊咁咧，咁冇咧，系咯，咁、那个咩鬼踩过界啊？其实都大家要睇都早睇晒噶啦，系咪？都唔使等无线播啦，系嘛？即死鬼晒噶嘛，最尾系嘛？ 哦， 系咪死鬼晒？ 唔知啊，但系我觉得点都好睇过阿 Defender 咯，好睇过系咯，诶、啊、夜魔侠嗰出嘅系咯， 嗯， 吓，好啦，咁啦，冇啦，系咯，衰系衰少少真系。喂，咁系咪要讲嗰、那个嗰两单嘢啊？吓， 系啊， 阿新年吓，直情亲身经历喎，几乎系咯。 啊，冇，喺附近啫。 海洋公园、啊。喂，我睇佢啲报道话，其实呢几日未正式俾公众玩嘅，佢话其实系好多团体包场嚟嘅，其实系。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系嘛？咦，咁意思包场意思系咩咧？即系成个公园，定系意思净系嗰啲鬼屋咧？ 嗱，因为。其實我都唔係咁清楚嘅，咁佢夜晚咧就會有一個時應該係六點零鐘打後咧，就會係嗰啲設施係淨係你嗰一批員工先至入得嘅啫。 哦，即係唔係成個海洋公園，即係嗰堆嘢啫。 即 係 你話如果有啲、 okay, 人喺度行，或者佢哋朝頭早入嚟，應該都可以嘅。 哦，咁樣。即是你入到去就入得 是啊 是 啊是 啊, 是啊。 哦咁样。 咁但是 咁点呢咁你不如你转述下你现场嗰啲嘢啊是咯。 是咁现 场。发生咩事啦你当时直情喺海洋公园即附近啲园区嘅咁点样呢 是咁其实当其时咁我同班 friend, 即是唔讲做咩啦总之呢就都有入去玩嘢咁就。咁啊，我哋喺嗰個時間，即係佢發生事嗰個時間咧，其實就冇收到任何喺園區入面嘅消息嘅。 係。 係啊，咁我哋都係咧，上網嚇睇、到呢、這個啲嗰啲報紙啊，嗰啲網嗰啲報道咧，我哋先知道，喂，原來發生咗啦，已經發生咗一段時間啦咁 即係佢發生嗰度好似係兩點幾，你睇到就大概三點到啦。 係啊，大約係咁啦。 嗯。 咁就我哋見到咁之後就同啲 friend 咁傾下傾下咁啦。咁但係好似都唔覺。 有冇走過去睇？ 冇，因為嗰陣時唔係好知佢喺邊度嘅。 哦，咁樣。 雖然佢哋都玩鬼屋咁，但係就冇話特別話要去邊間嘅嚇。咁就去。 即你哋都系入过鬼屋？ 有，就系冇玩嗰间、 哦。哇！咁有冇觉得系执翻身彩啊？ 系咪？定系有人死神来了系嘛？ 吓、啊？即系嚟紧嗰几个月小心啲啊！ 佢知道有事咁样，所以就又叫我哋去玩其他。 走咗啊！其实之后会死翻啊！小心啲啊！之后 好惊。 唔到你唔信啊！唉，上次蝙蝠侠嗰单啊，戏院都发生过呢件事啊。 系， 诶，即美国嗰单喺第二度冇死啊，枪击啊，翻去喺嗰度死翻，唔系讲笑啊，现实发生。因为咁嗰日有海洋公园啲朋友小心啲喎。 系， 可能呢个替死鬼嚟嘅啫。 嗯， 系嘛？ 好啊，系。咁啊。但其實咧，我哋後尾咧，夜晚嗰陣時候我是，我係特登揾翻呢個位咧，係去翻嚟睇嘅。咁但係就、 哦、後尾又去揾翻嚟睇 ，OK。 咁但係冇乜特別嘅，係就咁封咗嘅啫嚇，同埋有啲 都仲係人來人往嘅出面 出面係。 哦。 係有啲 secure 啊，同埋呢個嗰啲工作人員喺度守住咁嘅啫，即係唔見有警察嘅。咁入面有冇唔知啦，睇唔到。 哦，咁样。 系啦。咁啊、 哦， 基本上就即系如果你就咁喺嗰度玩咧，如果你唔喺附近咧，你应该唔会知道发生咗件咁嘅事嘅。就咁玩嘅话，你系、 即系反而在场嘅即系意思喺海洋公园其他地方玩嘅人系直接唔知嘅，即系如果你唔睇到新闻。 系啊。 哦，咁样。咦咁幾揞住下喎，係咯， 唔 係咁，但係唔知喎，咁可能佢驚報出啲人過會走去睇啊，係谷曬我度。 咁都可能係嘅， 係嘛？ 系我谂佢唔系惊呢样嘢啦。 但系有呢个问题， 佢惊今年个 Halloween 可以收皮啊。 系啊，正常呢个就唔系系咪都收皮嘅有机会。 咁有啲人对佢出嚟啲回应好唔满意喎。 嗯。 啊。 系啊，即系佢一尾就强调话我啲嘢已经经过呢个机电工程处啊，咩？总之我啲嘢攞正晒牌照啊，咁即系总之就唔关我事啊，咁吓。咁、啊、你真系死咗人、啊，点样你可以话唔关你事啊？ 咁你都要揾翻个原因呢一日喎，咁嘅情况。 原因咪实属不幸咯， 系嘛？条友子真系行我嗰个位啊。 系咪直情系咁？ 系、 嗯、咪当然而家未有 final 嘅一个。用咩啦？但系佢根据佢而家讲法，照系 个口吻似呢样啦， 似呢样，呢样似呢样。 即因为 即你呢样嘢咧，如果你系鬼佬或者日本佬咧，佢点都鞠躬噶，话俾你听。 系、 嗯、 啊， 因为无论如何，无论系咪佢错都好， 唔系佢首先认咗错之后先再讲话。 但系呢个唔系认错啊！嗱，呢个系中国人有个好大嘅错误，呢个唔系认错，呢个佢只系表达咧。佢對呢 啲 深感不幸 ，very sorry。但係總之 sorry， 大家你唔好以為係直譯。 我啲係即係唔係呢件事話佢錯，你 意思即係我 係抱歉咁樣呢？呢發生呢單嘢 係好不幸，係 啦， 咁而佢哋係有責任嘅，的確。 嗯， 佢只係呢樣嘢啫。 係 點佢都係有責任嘅，因為呢度係佢主場。 係 係係嘛？ 係咯，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開一個宴會，咁你有賓客喺你。你个宴会度或者你屋企出事甚至死咗，喂，点你都有责任噶啦。我唔系话你害死佢啊，即系意思，你作为主人家，你点都有一定嘅责任啦，系咪？ 嗯， 系咯。咁唔好喺度讲到唔关事吓、啊，即系呢、這个我啲嘢合乎咩标准噶嘛？你仲喺度讲呢啲嘢？ 嗯， 即系你喺度推紧装啊？ 第一件事已经讲咗啲人先啊嘛，将个责任推咗先。 系啊，系啊，系啊。即原来而家咧呢个海洋公园系冇人做 PR 佬嘅， 嗯， 即发生咁大件事系揾几个都几嗱，即当然佢哋系高层嚟嘅， 嗯， 咁但系拆弹唔系揾高层拆噶系嘛， 嗯， 唔知道啊，佢揾人 啊， 揾人嚟嚟啲份量嗰啲嚟讲啊，想， 唔我唔知道，我成日想听下盛志文有咩回应啊。可能盛志文的回应就怪我差事系咪？系睇你点写， 唔知啊真系， 我唔知啊，唉。但盛志文用嗰个一身呢个云迪素咁嘅造型翻嚟帮手啊，我唔知佢冇啊，冇见到有回应啊， 冇。 唔系，但好似嗰个哈鲁伟个开幕礼佢又都有翻嚟， 哦， 冇冇搞错？好似今年佢都有啊。所以你都唔好话唔关事，吓、 嗯， 定因为高海宁嘅问题啊，今年啊， 吓， 唔知喎， 恐惧斗室， 即刻濑嘢啊， 即扮呢个系咯，系咯，即刻濑嘢啊，咁亦都我见到有好多啲即系啲灵异界嘅人士都出嚟好多回应，又话咩鬼节未过啊， 哦系，呢个最兴啊，所有事发生都话七节未过啊嘛，呢、這个最兴讲嘅， 又话咩掂棺材本身已经系一件好唔。老禮的事啊，類之類。 仲要今年是海洋公園四十周年添，不過呢個就好像未有人抽。 啱啱食正個死字係嘛？係。 啊， 唔知喎。咁嗰位當事人又話佢估計佢唔知咩屬鼠啊定咩？ 咁樣。 哦，又咩犯太歲？但係佢數咗有幾乎有六個以上嘅生肖都係犯太歲喎。 年年都好多生肖犯太歲 啦， 屌！係。 啊，係啊。咁啊，應該有一半人冇嚟啊嘛，海洋公園係嘛？係。即你諗下啦，十二個生肖，咁你如果平均咁咪即係六個咩？有一半人唔使嚟啦，係嘛？ 係 咯，係嘛？咩屬羊屬雞嘅咩話擰轉面噶嘛？係 啊， 幾好笑啊！真係睇到我算罷啦，又出嚟抽係嘛？唉， 唔知啊。但係另外好似話咩？我唔知道，我睇咗少少話咩？係咪阿羅蘭話冇加人工啊？八年都 嚇、啊，又關羅蘭事？ 唔知啊。咪拍广告嘛，帮佢系 我哋讲嗰 part 啫，咁同呢个意外冇关，系咯， 呢、這个冇， 又冇关。第一位阿龙哥嚟吓，吓、啊，乾坤一开一下啦，系咯， 吓、啊，系， 嗯， 要唔要啊？系嘛，直情啊， 系阵间直播搞翻， 嗰间鬼屋直情有鬼啊！以后 唔系， 系咯， 系咪 差啊？留翻度 长设啊，长设鬼屋啊，够胆咪入去啊！ 系咪要揾翻啲廉价人士咁入去玩玩下咁啊？ 宣传 个 game 继续系咁玩， 之后唔使搵人扮鬼，真系有鬼啊！ 系系，仲有啲粉笔嗰啲，咪油油漆啦，跟住画翻多个位啊！ 吓，有个人形瞓咗喺度啊！我唔知啊，有啲人都覺得好無厘頭啊呢單嘢，即係唔係我理解就係、是、咧，佢好似其實是個垂滑梯嚟嘅，佢話其實嗰個棺材其實 係冇錯。 咁佢係成個係咪個底彈落嚟啊？其實係咪咁啊？我懷疑。 即係咧，佢應該係本身咧個棺材就喺一個正常嘅位啦，咁然之後佢撳咗個掣之後就會係個棺材就會接住咗個垂滑梯嘅，應該係之後你個人就會。经过 棺材，好似线咗楼下嗰层啦， 系啦系啦，咁样线落去。 咁但系佢好似话系个棺材就拍雷拍到佢啊嘛。 系啦系啦， 好似就 系 咁讲嘅。 夹住咗佢头。 咁而家但系实质情况都未知啦，我哋都系系啦，要再睇下咩调查报告啦。咁喂，呢单有咩好讲嘅？唔系咁，即系其实系好似系未试过系死人啊，系嘛？好似即系之前有啲意外嗰样嘢系有嘅，但系真系未试过系死人嘅。 系啊系啊。 即算是一個嚴重，咁有啲人都講係嘅，即如果你以一個旅遊景點嚟講咧，你香港喂大佬都係一個幾 通常佢嗰啲意外咧，會係嗰個人自殺或者係嗰個人即係唔小心咁，但係係唔係關個機動遊戲事咯？ 有死人咩？ 有一次係有個欄杆嗰度跌死，但我唔係好肯定係咪海洋公園。 啊、有啲咁嘅事？ 係。 嗱，總之而家啲人個印象就覺得以往香港就好信得過㗎，咪玩呢啲機動遊戲嗰啲香港要 OK， 咁佢哋因為覺得好似喂好都變咗大陸咁嘅。 嗱、 雖然呢個唔係機動遊戲啊，但係即係喂，咁你真係死咗人喎、啊，大佬。 嗯， 我理得你係機動遊戲，但係我踩蕉皮啊。 係， 係咪先？即係原來我嚟海洋公園玩分鐘揾命搏，咁呢個係原來係咁嘅。咁你話之後點樣玩落去啊？咁你對成個香港呢個旅遊呢件事，你覺得有冇影響？ 嗯， 有污點喎、啊，我覺得海洋公園咁樣整， 唔係淨係海洋公園啊。如果你咁樣，可能你連迪士尼都有問題㗎，啲人會懷疑。 嗯， 乜嘢都懷疑，唔係一個源啊，係你呢度人做嘢嘅人嗰個工作態度係咪已經唔追得上呢、這個個 standard 啊？ 嗯。 因為呢啲一切嘅嘢都係通常係人嘅問題嚟㗎，即係呢尤其是呢啲即係機動遊戲啊或者狼園出事呢啲咧，就因為佢哋嗰個即係咪佢哋自己啲員工未做好曬即係所有安全嘅措施啦，或者有啲咩忽略嗰啲乜嘢啦，咁定乜嘢咧？咁其實都係一個人嘅問題居多嘅，唔係嗰部機嘅問題嚟㗎，係啊。咁其實呢樣嘢如果你一發生咧，咁你咪真係表示你而家做嘅人嘅就係有問題咯。無論如何。嗱，我唔理你推咩又话咩机动工程署攞咩牌，废话嚟嘅，出咗事就系事实， 嗯， 系嘛？咁你呢样嘢人哋唔会 excuse 噶，人哋唔系唔嚟咯，做咩？嚟少啲就够啦， 嗯， 系啊，咁海洋公园又可能之后又跌翻噶啦，系嘛？ 哦，之前都跌咗啦，佢 之前都跌咗啦，系咯，咁你好地地啊，盛志文搞得起，即系你又炒个鱿鱼，即系做咩咧？是不是又要衰到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啊、又找到他回来是吧 就多数都是这样 的。唉那你就狗啦如果是这样就。是吧不是算数啦即是我觉得很大镬的。不是这单真的不是大家想那么简单的。 嗯。 是啊。我不是说那件事不简单即是意思是个影响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那这个就是了。 不是写一个人那么简单你就是你对之后香港整个香港的印象都会调低。乜對遊客嚟講，我講嘅， 嗯， 係會一定有某程度上嘅調低嘅，係啊，係一件嚴重嘅事啊，係啊，咁另外一單啊，更加科幻啦，係咪 Terminator 執行任務啊？ 叫撞邪啊！佢老豆話好乖仔喎。 邊個話？ 隊人嗰個個老豆。 個隊人嗰個只係個本人咧，俾阿 T1000 扮咗咋嘛？ 就唔係入咗廠咩？定係搭咗落嚟？ 唔係 T1000 咧，好中意隊完人咧，自己撞爛啲嘢。飞出嚟噶嘛？你对啲玻璃啊咁切出嚟咁啊，直接打落地啊，冇事喎。 喂，唔系咁佢而家喺厂啊，打完嘢。 哦，系嘛？即系证明佢唔系 T1000 啊。 系啊。 咁咧， 即系都几电影感嘅成件事咯，系嘛？我见啲人睇到话咩话哇成龙啊咁样讲。 哦，系啊，巴士龙啊。 系咯，系咯。 但成龙通常跳嗰下隔篱啱啱有架货车或者垃圾车接住佢噶嘛会， 系啊， 系，或者有架车勾住咁咯，系咯，勾住车厢咁样射落去，系咯，跟住唔会咁样成咁飞埋个栏咁砸落去， 嗯。 唔系佢打雷嗰下我唔理啊，就系、是、你嗰下杀完人敲人玻璃飞出嚟啲系好电影咯、 啊。哦，系啊，点可以咁啫？唔系喺下，唔系冲去楼下咁落车系喺个窗口飞出去嘅，点解？ 点解系咁咯？ 系咯、 啊，系咪睇得戏多啊？ 系咯、啊，我唔知入咗楼啊，打机噶嘛，打爆窗真系飞出嚟， 系嘛？ 系咯、 啊，佢以为可以英雄落地式啊嘛， 系 Iron Man 噶嘛， 系咯、啊，原来唔得噶。 系 咯，系咯，我真系唔知道做乜嘅喎，而家啲人真系， 哦系，由呢个抌老婆学街，跟住再呢、這个啱啱呢两年前嗰单话咩瑜伽波放毒气啊， 系， 哦嗰单直情神探伽利略啊， 系、啊，用咗两年时间嚟查嘅，即系到呢、這个无端端大刀出街，跟住一嘢怼落，仲要响窗口飞出去呢啲咁嘅剧情真系。啲戏都会发 生，如果你话佢竟然有把刀喺手，即系话佢唔系话一时 系预谋， 即系嗌交噶啦， 系咯。 咁当然都有可能佢哋啱啱买完刀嘅，亦都 系，或者佢平时有大刀出街，惊人哋寻仇可能吓。 唔知啊，唔知啊。 咁样， 咪即系作为一个武者系嘛，带住把刀好正常啫。 系咯， 作为一个维修员，有个士巴拿系好合理嘅。 嗯。 咁你真系唔知道做乜噶，即系我净觉得呢啲，哇！呢啲科幻片过科幻片啊， 系 咯， 咪啲伽利略嘅剧情啊，系咪？ 每晚睇新闻都系最精彩啊， 系咯，呢啲全部啲近时系啲戏啊，嗰啲咁嘅剧情，全部依家都系平时新闻会报啊，系咯，冇啊，真系。而家 都睇戏都唔好睇啊，现实仲精彩。 而家咁夸，全部都随时发生嘅。 嗯， 系咯，啲电视剧啲桥都唔及呢啲人， 系， 唔知啊，点解会啲突然间失控啊？系嘛？ 其实我哋系咪喺个戏入边噶？其实我哋吓， 系俾人利用死亡笔记写紧啦，啲人嗰度， 唔知啊，即系我哋其实个世界唔系真嘅，我哋喺个电影入边吓， 佢另一个剧本喺度写啊， 我哋都系电影人嚟嘅啫，其实吓，电影入边嗰个 character 嚟嘅， 吓，佢最后点写点写啊， 系咯。所以啲劇情咁誇張啊， 係突然間可以失控咁樣，都係因為佢咁寫啊， 係嘛？係咯， 係 咯，即係竟然 Donald Trump 都做到總統啊！ 嚇，即係點樣改啊？點樣改？ 係咯，竟然今屆個港姐係咁樣啊！ 係咯，係受下真啊嘛！ 咁佢冇哨嘅，係咯，唔係嗰個佢咪影翻佢平時啲相嘛？原來成個突擊死亡塔嗰啲人咁噶嘛？即系唔系中国人咁嘅，有啲似啲即系嗰啲系咯，特技死亡塔入边嗰啲演员咁嘅嗰啲样嘅， 系啊， 都好凶狠下嘅， 嗯，冇啊，真系唔可能发生嘅嘢全部都发生嘅， 系咯，可能发生嘅嘢全部发生嘅，系咯， 系咯， 即系咩曼德拉效应嗰啲算数啊，呢啲都小事啊， 系咯， 我哋一发生嘅系孟加拉效应啊，大佬， 系， 唔知啊， 唉。我哋身处喺一个唔知乜嘅世界啊！而家系 冇啊！ 啊，继续睇下，系咯，可能今日有 下下系咯，跟住啲新闻又继续嚟 啊！犀利！我哋以后报新闻啊，大佬，唔系 科幻嗰啲片啊嘛， 科幻到啲片系咯，今日最科幻唔系啲片，系啲新闻啊嘛。我开场讲咗啦，今集啊，唔到系唔讲喎，咁系真系好科幻啊，大佬。 系咯，点会咁样做啊？啲人？ 系啊，真系现实唔会噶，你以前觉得 唔系你点会唔系？即系就算你怼完人都唔会向窗口走啦。 系啊，唔系咁都话咯，连呢、這个咩咩死神来了呢啲剧情都竟然喺现实发生咯。咁喂，呢啲唔系现实应该发生噶？点会有一度嘅人执咗条命，跟住诶第二度死翻咁呢啲吓？点可能噶？呢啲系做戏先会噶。 嗯， 系啊，但系而家现实都有嘅，咁你。所以仲睇咩戏啊？ 系唔知啊， 系咯。啊，好，咁讲完未？ 嗯， 讲完。 喂，个标你未讲，我快啲讲埋收工啦，系嘛？ 哦，好啊。咁啊，上个礼拜好似讲错咗嘅，嗰啲警察合体好似唔 四腳兩隻腳嘅，唔知我 記錯啦。總之都係騎呢啊嘛。 係啊係啊，咁都係 C C 啊，咁 C C 咁 C C 喎，今集都繼續喎、 啊，繼續 C C 啊，咁劇情啊唔講啊，咁但係發覺原來佢嗰間咖啡店連埋個女記者都傻嘅，係 即係連個咖啡妹，即係裏邊嗰個，你話佢係原來啲 K O L 嚟喎，原來呢個今集 講唔知啊，佢喺網上高可以即係 號召啲人咯， 號召啲宅男幫佢查啲嘢喎，即係啲班整啲心心嘅個個去中大招咁樣，隻眼變曬心心， 係嘛？ 即係佢嘅搞笑程度係好似嗰時。抓嗰陣時候，嗰陣差館嗰班友， 哦，唔係啊，佢玩到咁， 係啊，跟住今集連個女記者都係傻嘅，佢喺度跟住阿彪走去救人嗰陣時候，佢拎部機出去影佢，咁即係佢打鬥嗰啲，佢係咁擺 pose， 可以導演嗰啲咁咧，啲動作勁誇張咁樣，好似個個都好似拍咗嘢咁咧，勁興奮咁咯。 係咪有啲似阿李思捷做阿星爺裏面嗰個導演嗰啲啊？ 差唔多 啊，差唔多啊。 系啊，跟住但系佢啲怪咧又出得嗰几分钟，跟住又俾佢打爆之后变咗元素 喎。 系啊，唔知系咪之后会循环再用定咩啊？ 诶，点解消耗得咁快嘅？ 系啦，咁啊，同埋最尾系阿彪系变翻，即系佢你都知佢最中意喺人哋面前变身，喺人哋面前还原噶啦。跟住就俾人哋偷袭，跟住临晕低之前见到另外一个敌对嗰个骑士啊，应该。 即應該都係拉打嚟嘅，因為嗰個唔係一嚿嘢，係人形咯。 係啊，咁我見到啲啲相出咗下一集嗰個，應該係另外一拉打條頸又好搞笑嘅，即係佢嗰件甲咧係啲又係好似啲死口咁咧，跟住就條頸係好似兩條水喉鐵咁咧。嚇！係啊，即係咁樣圍住圈咁樣，跟住即係佢成件甲好大嘅個領，跟住咧係懟到上去好似樽領咁。 你唔係話蛇你咩嚟噶？ 哦，唔係佢用嗰啲。嘢應該係用蛇嗰啲元素嘅，咁但係佢件甲咧就唔係嘅，咁佢個頭又好似另外嗰、那個咁有條獨角獸咁咧，好似死猴嗰個頭頂中間咁咯， 嚇 我嚇咁佢就大個領又好大嘅，仲有中領咁嘅件嘢， 咁樣 係啊， 係 咁啊，應該另外一個騎士啊，即係敵對嗰邊係啦，咁冇喎，咁、好似講佢搭船去另外好似西道啊，定好似唔知系西道。 點解會過到去咧？又話啲牆好高，但係反而搭船去過到去。 佢啲海嗰度係有啲光，係有啲缺口可以俾佢用啲船過到嘅喎。係啊，係啊，唔知啊，咁就咁啊，繼續睇啦。 都帶洗頭艇咯。 嚇，咁唔係喎，佢嗰架好似係釣魚嗰啲，幾大架嘅喎。 哦， 啲遊艇嗰啲咁。 唔係洗頭艇嚟嘅。 唔係洗頭艇嚟喎。 O K。 係啦，咁就都係咁啦。咁始終，因為我覺得係。佢要扮到好懸疑查案，但係佢個即係佢入面有啲嚴謹程度同仲衰過四三零穿梭機， 嗯， 即係扮唔到嘢嘅，咁佢啲人冇個氣氛，咁睇中唔中意啲角色咯，其實我覺得係 咪又係我所講冇 chemistry 咯， 係啊， 冇化學作用咯，咪你話佢其實都係可能有啲覺得啊。阿护士嗰啲喺度搞，觉得啲人受欢迎，佢又 狂，系佢情绪好高涨，我觉得佢怀疑系，觉得好 hyper 咁样，我觉得佢吸引到，咁佢而家佢好搞笑喎，即系佢嗰个咖啡妹平时咪好似好恶死咁嘅， 系， 即系佢一去上网咁样同啲人讲嘢嗰时候，突然间变得好 cute 喎， 哦，咁你 KOL 咯， 系啊，咪摆晒心心咁样，好可爱咁样嗰啲咯，系啊，咁冇喎，咁你睇下中唔中意咯，我就。普通啊，但我唔知點解佢啲 CG 真係幾多啊！佢即係響架車、電單車變身跳出嚟都係 CG 嘅。 啊， 係啊， 啊， 係啊，我覺得好 CG 啊，我覺得係。 哇，咁啊直逼牙狼噶咯，再搞多啲。 係，咁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佢未變身之前已經可以用到啲武器啊嘛，我哋講話咁變。 哦，係啊，呢個好奇怪，變嚟做咩咯？ 佢今次有支火神炮咁嘅機關槍咧，佢係唔變身之前已經可以拎住嚟射啊！咁佢係變咗身就可以撈埋雀仔咁可以射啲子彈啊！ 但係佢唔係話淨係用嗰件道具喎，你話上次咪怎戳啊戳下咁個兔仔嗰樽嘢， 就速度好快咯， 自己都可以變加速噶。 係啊， 咁變身嚟做咩？ 係啊，唔知喎就係、是、個元素佢成一成都用到，佢係變身又可以用兩種元素嘅，唔變身佢自己拎住一樽都有嘅。係啊。 即既然戳下戳下都用得嗰個元素 嘅，首先只要拎住個嘢係咁戳，咁佢就用到喎。 即其實佢戳下戳下嗰個兔仔可以自己出拉低擊啊！ 嚇，唔使可以彈到咯，我覺得 係。唔使變無面超人都得啊！ 啊，唔知啊，佢自己坐辛苦啲揾两条女过去坐应该，一人拎一樽啊嘛， 咸片噶咯咁样， 拎一人拎一樽啊嘛，帮佢坐坐完之后摆落去， 系嘛？哦，咁样， 吓佢横掂 opening 都系咁坐，不过啲女冇得坐，系得嗰两条仔喺度坐啫嘛，系。 哦， 系咯， 即系呢个系飞机电筒度，即系度想象翻嚟啊嘛， 吓唔知啊， 飞机电筒咪要坐坐先有电噶嘛。 哦，系啊，我就系怀疑紧点解佢要戳先系咩？佢戳嚟做咩？佢个樽嘢要熬完，又唔系咩？又唔系沉，唔好意思 啊，多啊，停咗，真系唔知啊，真系你问佢啊， 系佢个而家个手势就系咁摇咯， 嗯， 佢本身拎亲樽嘢都要系咁戳戳戳戳戳噶嘛， 做咩喎真系， 系啊， 又唔型个姿势，做咩咧？ 系啊。所以佢嗰个我系完全唔认咯，你先睇佢咪 咯。咁但系个玩具咁样玩错咁好玩咧？ 唔知喎，对 系咪错咁有声噶啦？ 有佢嘈嘈嘈嘈咁样， 系啊， 咪真系嗰个飞机电筒咁啫嘛，佢里边有个嘢可以喐咁啫嘛，佢跟埋里边有水啊， 系佢有嚿嘢咯， 嚿嘢咯，系咯。 系啊，唔同顏色咁樣啊嘛，佢你咁插咗落去，咪喺度搞，有啲唔同嘅顏色嘅燈咁樣，啲音效。 系啊， 系啊， 但係有咩好玩啊？ 系啊，但係佢我另外一樣就係佢今集先走嚟解釋俾阿龍嗰、那個即係阿龍啦嗰個頭髮咯，講佢嗰個即係混合嗰樣嘢咯。 喂，你話佢先犀利喎，咩谷爆鎖鏈啊嘛，可以揾鎖鏈俾人鎖住。 哦，係，佢呢度無端叫佢唔好出去，跟住揾鐵鏈鎖住佢，一谷就谷爆，跟住揾翻條鐵鏈鎖住阿咖啡妹咯。 咁爆咗点样再锁住咖啡妹 我真系唔知，可能佢唔系佢因为好长咁样爆，我唔知佢点样 爆咗 又咩一段一节咁样，跟住佢咪再另外咁锁翻咯，我真系唔知。 哦，又冇解 系啊，但系我又见到佢人间体都谷得爆，咁佢变埋拉打嗰时候就咪仲劲。 佢咪唔会变拉打噶？ 我会呢度一定会。 哦，佢会变拉打嘅。 系佢嗰个龙嗰个元素，即系话咩用支条女变身啊嘛？呢人讲啊。 系。 系佢条女，你嗰个上次嗰个元素系龙啊嘛，咁佢而家俾咗佢阿主角冇用到噶嘛，嗰樽嘢。 哦， 系咪等佢有变身器嗰时会变得身？ 我估就系佢阿龙罗也咧，即系嗰个 FBI 咧，唔使改造，但系同个蒙面超人哋一齐跳得咁高噶。 哦，咪如果你话旧嗰啲时候，啲靓仔啲绳，啲佢嗰啲 soccer 用啲绳绑，白色绳绑住你，啲靓仔都夹得开啲。 哦，咁啊系啊，连立花藤兵卫都要砌低嗰啲所谓强化兵嘅。 系，佢哋改完仲快过未改嘛？ 佢唔系，即系佢哋同改造同蒙面超人嘅分别就系佢哋唔会出拉低击咯。 系， 系咯。但系佢哋跳拖咁，跟住有龙和又有拖咁样嘅。哇，点解咁样唔系改造人咯？可以拖嘅喂，大佬。 咁样 系，唔知啊。咁呢套 我就问咗呢个啊，呢个拳手系咪都系咁咧？系咯。 吓唔知呢个， 但系其实佢咪改造咗噶？ 哦，系改造咗，因为佢其实全部佢哋都改造大噶。 其实个主角都系噶嘛， 系 系咯。咁呢个唔同，咁其实佢有改造嘅。 嗯， 啊，佢唔知啫。 系 啊，系啦，咁啊，啊，大家睇下啦。我就觉得好似啲吸一般啦，系咯。 唔系，仲未有个吸引嗰样嘢咯。 冇啊，冇啊，即系好似睇又得，唔睇又得咁。 系，继续系咯，佢成日懒迷咁，但又唔系好迷咁咯。 即系你好似仲信息过阿哲道啊，即系阿哲道啊。 系， 咩哲道？因为阿 Zero 都得意啲啊嘛，即系个人间睇。 哦，系，你吸引到你 Zero 嗰条友都， 即系个人有傻佬咁，但系一阵剥咗眼镜又懒型咁，即系俾阿 Zero 上身咁，即系其实好无聊啊呢样嘢，成日咁玩两重性格系咯。 嗯， 但系好睇过个主角好似靓仔咁咯，系咯。即系嗰个剑女又成日喺度冇剑啊， 系 系咯， 然之后平时打都要摆咗啲 pose 先顶唔顺 啊， 系即系佢无端端喺度咁样原地同人打都要咁金鸡独立咁嘅姿势， 系都唔知做咩大佬， 系咯， 跟住嗰个变 baby 嗰个林峰啊嘛，我哋话佢，系啊睇啊睇啊，唔多讲啊，唉、啊，下集仲衰啊，变咗嗰啲咩牛角形态，系咯。阿马仔话系咩？咪超人之父啊？唔系， 我开头以为系咯 ，Seven 加 Zero 啊。 喂，因为佢而家俾人挞晒啲子弹咧，剩翻 Zero 好似话 ，Zero 定系阿吉田嚟噶？我唔知啊， 唔知好似最紧要剩翻粒啊。 总之佢嗰个形态应该系 又咩亲子档啊嘛，佢哋话系即系父子合埋啊嘛，系咁你点解会变咗牛角嘅？明明阿 Seven 同阿同阿师傅都冇角格，点解变牛角？佢话原来系将佢嗰个刀啊，佢咪可以越高越火焰摆咗喺个心口度嘅， 系啊，师傅可以， 佢都摆喺个头度。 吓、啊，即系听你、啊。 我点解我所以我预告集幻睇点解会变咗超人爸爸？ 唔系啊，系啊，系啊，师傅嗰把刀嚟嘅。 系，唔系同埋佢嗰啲变身咧，完全九唔搭八噶，即系佢嗰啲明明两个唔系机械人去，即系好似系咪啊？我边个捞边个 ？Seven 捞啊 ，Seven Leo 啊， 系嘛？ 系咯，即 系嘛？ 系啊，唔知将佢捞完之后变咗机械人嘅咩？唔系机械人，点解会变机械人？ 喷晒烟咁做咩事？ 系啊，系咯，出嚟招飞拳咁样做咩？ 系奇怪啊！ 系咯，我即系两样嘢捞埋会变咗第二样嘢。 唉，佢中意啊！ 系咯， 咁你冇阿 Zero 嗰个咩五合一咁大喎，个头有九把刀咁就系大佬，唉， 哦，发油炮，我见到系，分时系 发油炮九把刀， 系啊，我以为变咗，唔系，因为 Conta 啲啊嘛，啲嘢飞晒咗插人， 系 佢唔系，系阿达拿啊嘛， 大佬， 系，阿西华啲都系 工 业真手， 都系啊，工业真手嘛，啱啊， 系啊，咪变咗佢都系高达啦， 系，我系高达啊嘛。 系啊， 佢合完睇之后唔系嗌唔系话我系 C 罗啊，我系真氹啊，大佬 系啊， 真系大镬啊，真系，唔系但系都有啲坚明，即系起码你可以笑下佢系咯， 系， 我又觉得好过标标定都笑都唔知有咩好笑。 我而家冇啊，你两粒捞埋冇乜特别啊。 你咩话？ 阿 C 罗阿 C 罗四粒捞埋先捞几个字都未变到新鲜劲啊！ 五粒啊，大佬唔系。 系谂起身边 嘅，唔系佢几个字喺边度？再捞四个超人，哇！ 系啊， 黐线嘅大佬， 唔系捞几耐啊？ 唔系下阵越玩越癫，迟啲光之国大合体啊，大佬，唉， 系咁数晒啲国民名啊！我只怪兽喺度等到瞓咗觉，都未数完，先入嚟啊！ 咩瞓咗觉？几日后啊？ 系 佢不如喂我，不如我约你个时间，我再翻嚟啊！咁等法唔系大法啊，大佬啊！ 系搞埋黑幕事务 啊！拖我啊，系我 唔系我俾个电话佢，跟住之后呢个电话号码我，你搞掂变到身之后你 call 我，跟住我嚟问 啊。林峰翻咗屋企啊，大佬成日哇，你咁耐啊， 佢喺度数紧嗰啲国民嗰啲名，一路数完之后 系啊，最屘超人王都系同佢哋所有人合体啊嘛，咪逐个 call 啊喂， 系啊， 成个光之国合埋变一个超人啊，你慢慢啊喂，变完先话我听啊喂，我再嚟打个啊。 系啦，佢系咁数数完。 唉，我翻屋企瞓阵先啊！ 哇，系咁啊！ 大佬系咁数系嘛？唉，真系就 U 哥 唔系数得多劲嘅系嘛？ 哇，真系惨啊！真系， 数得多劲啊！ 黐线嘅真系，唔得噶啦，真系唔得，即系已经冇桥啊！ 冇桥啊！因为你本身其实如果你话玩合体咁多套咸蛋都系全部都系搭体嘅， 全部都系咩？ 全部都搭合体咯，即系咁问埋九人捞啊！系，即系佢之前咪两个捞，两个捞唔够就四个捞，跟住一路加落去。 捞面啊，大佬。 系咯，系咁一路数啊。唔系，成套剧我二十分钟就系数啊，成十五分钟系数人啊。 唔系，最近佢因为啲变身真系好耐啊，大佬。 系咯，我咪话就系成套嘢变咗有一半都系数人啦。 喺度系咁嗌佢出嚟，嗌佢出嚟合体，哇！你闷唔闷啊，大佬？ 系，佢仲要每次都系咁啊！ 系啊，唔系佢一集变几次噶、啊？ 系咯、 啊，唔系变一个变身噶，变几次啊？变几个 form 噶？哇，头都痛、啊。 咁、哦、佢起码转 form 嗰时冇再影，已经算系咁啊！ 唔系佢冇之前嚟个总集篇十五分钟啫。 系 咩啊？ 佢都好快讲咗少少之前剧情就做啊。 嗯， 唔系用十五分钟讲翻前事啊。到翻上一集嘅后边嗰十五分钟， 唔系台佢变方话变就变，唔使又掹嚿嘢出嚟变，已经算系咁啦，我话。 唔系啊，佢而家唔系啊，佢而家有时都会播噶，睇下。 系咩？但唔系啊，佢今次咪叫咗佢变第二个形态， 唔晒关系啦，系咯，系。因为嗰个旧噶啦嘛，那个方唔使 sell 住啊嘛，新嗰啲。 哦，系喎，佢新方每次都要再影一次喎。 次都影啊，系好烦嘅，跟住又无端端攞嗰个钳出嚟转，喂咩嚟啊，大佬唔好。玩啦、啊，攞件玩具出嚟，系咯。 唔系佢平时嗰件玩具摆边噶，因为屎忽掹出嚟，都冇装个身度嘅。 啊？切，咁佢就算嗰啲变身器都唔知平时喺边噶啦。 唔系啊，佢变身器唔系有条腰带咁挂住，我条友咪都系挂住。 你觉得平时有喺度嘅咩？ 哦，唔见咯，唔会硬住咯。 咁佢哋要攞嘅嘢就永远喺屎忽度后边攞出嚟噶嘛。 哦，咁无面超人都系条腰带咁大嚿，都系收到屎忽 度。屎忽度啊，系咯。即係我想唔知個屎忽可以收到嘅，係一個 隨意咩、那個咩叮當嗰個 百寶袋咯， 百寶袋嚟噶嘛， 攝就 係咯，佢次佢哋變身都喺後邊揞出嚟喎， 係啊，咁好多嘢出嚟噶可以啊， 係咯， 係咯，成架電單車揞出嚟，大佬，算啦，係啦，即係唉睇睇下都真係睇到唉，真係死都唔好怨啊，大佬做啲咁嘅劇真 係，嚇唔知啊，最尾睇到你唔係即係睇到你講話唔係話咁樣嗰啲咯。 啊、最主要佢嗰集出完啲嘢有產品出就唔重要，廣告嘅嘢啫。即係而家已經去到呢個地步㗎啦，即係亂化到呢個地步啊！ 好啊，日本仔都係咁，冇辦法。 咪咯，啊睇中國啦，而家唉，中國起飛啊，唉。 嗯。 咪而家調翻轉嘛，係啲廣告反而做得有誠意啊嘛。 係。 係嘛？嗰啲咩 Cup Noodle 咁樣整咗一紮嗰啲有咩啊？十六歲嘅。超靈煙啊嘛， 嚇 十七歲嘅魔女宅急便啊嘛， 係嘛？咁廣告有陣時都 OK 啲嘅， 係嘛？嗰啲好抌 咁樣 Ray Runner 好似犀利喎，又整咗個動畫喎、啊，即係揾日本 係呢、這個前傳啊， 前傳喎、啊，係咯， 係 佢話做嘅喎、啊，即係唔會等嗰套戲喎、啊，之前已經會上嘅咯、啊，我都唔知邊度有得睇， 咁唔知 係咪而家日本先有睇嘅？佢话揾咗边个做啦？嗰、那个边个个导演啦？我唔记得咗啦。 Cowboy 睇紧资料。啊 ，Cowboy Bebop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唔系，因为 Cowboy Bebop 其实系几国际噶，其实好多鬼佬好中意呢出嘢。 我 系香港唔系个个中意，但系鬼佬好中意，因为为咗嗰种 jazz 啊，嗰种浪漫嗰种嘢啊。 我系啊。 嗰时全国话揾奇洛里维斯做， 我时想揾奇洛里维斯做啊， 做添啦。唔系，我都 OK 喎，都似喎。但冇啊，拖咗咁耐唔搞嘅啦，应该 唔搞啊，系啊，拖咁耐， 好可惜啊，系啊。 跟住而家话 John Wick 三系几多年啦？ 系 一八定一九年啦，我唔记得咗。 咁起码都要一九啦，我估。 系，好似一九年。 拍得嚟咯，系咯， 系咯， 系咯。所以咩？冇啊，冇啊，数讲啊，唔系 ，sorry， 冇啊，即系讲下个礼拜咩做啊？ 系下礼拜最紧要就系呢个 Kingsman 啦。 哦 ，Kingsman 啦，系啦，咁啊，一定要睇啦。 啊，金圈子啊，呢个 系 系。咁但系其实另外仲有一度打到韦英雄嗰度啊， 系 我 Mrs K 啊， 系 Mrs K， 系啦，希望唔系另一套嘅我阿妈系黑玫瑰啊， 吓唔知呢度好似都系咁同阿任达华打得好劲，好似我见 系啊，唔知实质点啊， 吓到时睇咗先知啊， 嗯 嗯咁跟住应该今个月之后应该系仲有呢个咩28号一个 LEGO 旋风忍者咯、 啊，嗯， 美女变怪兽， 系做先啦，喷咗几次啊， 系啊，跟同埋嗰个咩灵异空间啊， 即系 Flatline 即系大口猪啊 ，Julia Roberts 嗰度嘅新版， 系、嗯、啦，跟同埋呢个美国特工， 美国特工系，哦，你意思 即系移动迷宫嗰个男主角打啊，打啲恐怖分子嗰、那个， 咪就 系、是，即有啊。蝙蝠俠 Michael Keaton 做佢個教練嘅， 嚇， 係 啊，咁啊個樣有少少型到，因為今次流蘇， 哦大個好多， 同埋留長毛啊，啊兒童迷宮嘅男主角唔係認到佢個樣， 唔係細路樣嘅，係 啊， 咁啊畫頭都 OK 嘅，不過我啊驚實質退唔知得唔得，係， 係， 唔係呢度可能可以早話俾大家聽啊，你都係，係， 嗯， 好，好冇， 哦咁。如果冇乜喎，追龙咯，甄子丹嗰套，系、 哦、 刘德华。 哦， 仲有套咩？风河谷。 点叫追龙咧？ 追龙点解叫追龙、嗯？我唔知啊。 吓，跛豪同呢个 系咯， 我唔知啊。系啊， 点解会系追龙咧？咪、那個、吸毒先叫追龙嘅？ 唔知喎、啊，真系真唔知啊。 嗯，好。 咁啊，又见到。 咁啊，但系雷诺都打得先犀利啊嘛。 开枪啊，佢就。 我奇怪。 啊好奇怪，系咯， 奇怪啦吓， 睇下几时拍呢个《醉拳金乃迪》啦，系咯。 哦，咁呢个台湾想拍好耐啊，好似。 系点解唔拍？ 唔知， 真系唔知。 好啦，再冇 讲咁多啊。 系咯，讲到好多啦，咁咪爆晒啦，系咯。 系爆晒，系。 好啦，咁啊，大家留意翻我哋之后啊，如果即系个我哋搞嗰个聚会咁，如果你出 event poster 咧，就即系。就可以報名，我哋就暫時未定實個時間啦，等我哋定實先，係啦， 嗯， 好， 好啦，咁冇补充啦，咁系咪？咁啊，好啦，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嘅听众们，多谢大家。 嗯， 好，咁大家记得咧去翻呢、這个Record 先啦，同埋呢个花生台去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 拜。Bye bye